大家好，欢迎收听咖啡茶神经病。好，我是失落。 好，我是亚瑟。 不是摩根， 我是摩根。 随便啊， 你那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 对， 有点超离，有点超离感。 好，那很开心大家愿意继续点下第二集。 嗨， 不管你们在第一集听到什么，第二集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好，那我们今天要喝的东西就是，这该怎么讲？奶茶， 奶茶。 可是它不是一般的奶茶，它是这该怎么？是便宜奶茶吗？ 我们要怎么样定义一般奶茶啦？首先，一个奶茶 用泡的，就是你要有奶茶茶包，或者是你泡红茶再加， 可能 去搭配。 更专业的是那种红茶再加奶茶去搭配。 对对，那这个是搭配好的，它在便利商店大家都买得到的东西，然后它很简单啦，就是大概10块-20块就买得到。 对对对， 好，那我喝的这个叫统一的，不是，我不支持统一哦，但这是统一的麦香。 嗨， 那你喝的 这边这是益美奶茶，最近这几年也是蛮多人好像蛮注意， 对，然后。这个被说是含了非常多的化学物， 哎， 对。那今天既然都已经买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么商业的东西，那我就把它的原料念给大家听 哦。 麦香的原料：水、蔗糖、全脂乳粉、炼乳，这应该就是奶的部分。茶的部分有红茶、大麦萃取液、香料。脂肪酸甘油脂、单极双脂肪酸甘油二乙，这个我不会念，什么酒石榴酸，石酸酯，好长的名字，还有脂肪酸蔗糖酯，最后是小苏打，什么什么酯，这个应该就是化学的部分，可能是防腐剂啦。 是是是。 好，咖啡因含量有200。mg 每100 mg 以下，所以就是我这一个是300毫升，所以这个有60 mg 的咖啡因含量。没有，它是600毫升，就要乘以二，120 mg 的咖啡因含量，然后它可以保存270天啊，就是说现在各位听众，武汉这个肺炎症大爆发，我们陷入了一个无政府状态，大家去买麦香阿萨姆奶茶回来可以放270天、啊、可以撑270天、 我们不囤货，我们有很多选择的、 对对对对。好，那 我先来好了。那这个 这瓶是从桃园市做的、桃园市杨梅区民富路做出产的、 我这边这个茶叶是斯里兰卡、 他有写是不是？ 是，我这边有写， 我这没有写呢。那它就是封面啊，它是一个蓝色的包装，有天空，然后下面是麦田里面有一个看起来是小教堂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初始香制作麦香的这个董事长，他可能是基督教的。然后麦香中文字下面有英文，叫做 Mineshine，M-I-N-E-S-H-I-N-E， Mineshine 是心灵在闪耀的意思 啊。 非常非常非常有那个哲学的意味。下面写了我们的广告词：熟悉的麦香最对味。我最熟悉的是那个麦香鸡，那我期待要喝到麦香鸡的味道。然后它下面写阿萨姆奶茶 ，Astemutic， 2015年到1983年。我看来这一瓶是2015年做的。 是这样子吗？2015到1983年？ 不是吧？现在都2020了，为什么他写2015？我不知道。1983应该就是，哦，可能2015年换了一次董事长。好，那我现在就要来开瓶了，我把这个开瓶声就是录给大家听。有没有听到空气的声音？好，那它外观看起来就是咖啡色，淡淡的咖啡色，有点水的咖啡色，有点像 你的同学可能是原住民，或是或是像我这种就是山上的孩子，晒得有点黑的肤色，就像这样，我把我手摆在麦香旁边，看起来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它是水的味道为主哦，嗯，它是那种多喝水的那种水的味道为主，然后有一些甜味，甜味之后是奶味，但这个甜味跟奶味都非常淡，它很像你喝了就是泡的那种奶茶，喝完过了可能两个小时之后，你嘴巴还剩下的那个奶味非常的淡。 麦香的奶茶，我始终喝到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它那个甜是那种，你知道，感觉会，它那个甜感觉就是那种会凉凉的 啊， 对，有点刺激性的。然后当我喝完，我现在吞完下去的时候，我在舌根的部分会有点微酸， 就感觉好像坏掉。 哎， 是那个脂肪，好像麦香会告我们了，没有坏掉， 没有坏掉。 我们喝完，明天都可以站着再去上班。应该是那个什么脂肪酸甘油脂那些混在一起的味道。我再喝一口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喝一口很难品尝出味道，它不像咖啡， 是， 咖啡的那个东西比较强烈。麦香奶茶，我觉得味道很淡。 但它特别甜啊， 甜，但我觉得跟一些更甜的饮料，我觉得苏跑还比它再甜一点点 啊哈。 对，麦香奶茶，我觉得如何去品味一个非常淡的东西是有难度的 啊哈。 因为我必须假设它在奶跟糖的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味道， 嘿嘿，对， 它要被尝出来是有点困难的。但我觉得麦香它的品牌都有个特点，它的所有的饮料都会有个大麦的味道 啊。 但那个大麦味道，我觉得随着时间过去，这没有我童年记忆中的麦香那么强 啊。哎，这蛮有趣的，童年记忆里面那个味道总是最强烈。 对，就是那个大麦味道，你喝麦香红茶那个小小的铝箔包的那种，你吸进去的时候，红茶之外它的甜味是带有麦味。我个人是蛮喜欢喝益美的麦茶，小时候啦，因为我一直觉得麦茶那个麦味很健康，所以我在喝的时候会觉得，哦，我今天比较有力量，因为我是一个健康的孩子。那今天喝这个麦香阿萨姆奶茶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会得糖尿病？ 我们来喝这个益美奶茶来看看。我这个是乐力无包装的啊，这就是它是以白色的底，然后有一些咖啡色的线条作为它一个设计搭配啊。茶在底部的部分有一个茶杯装的奶茶，这样子茶叶慢慢飘到奶茶里面， 非常不合理。 我们来看看它味道怎么样。 利乐包不好看，现在大家不能用吸管，所以我们也都没有用吸管。 对，我必须要说啦，就是这个奶茶它的奶跟它的茶味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层次在。那通常我们现在一般大家会喜欢喝的奶茶都是偏向于这种奶味比较重的。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奶茶之所以好喝啦，还是有那个茶叶的那一个比较中厚的香气在。 嗯， 对啊，你吹吹看啊，吹吹看，它就是那种，它还是 一样。我觉得我一样把成分念出来。 好，它还是甜的，还是甜的东西。 益美奶茶的成分有水、生奶、生奶，还有加生奶、奶粉、蔗糖、红茶、脂肪酸甘油脂。再来就没了，到底是他少写还是麦香比较诚实，我不知道。 对，这真的太难去。 但是乍看一下，益美奶茶是有加生奶的，然后它的防腐剂放的比较少，所以他特别标注了一句话，就是本产品含有过敏原奶类成分，就是你乳糖不耐喝益美奶茶可能 会 出现一些 bug， 但是 日常 bug 阿萨姆奶茶完全没有写，所以如果你有乳糖不耐，喝阿萨姆奶茶可能是一个你最接近奶的时候。没有，当然不是，可能是小时候最接近的。益美，益美感觉它真的比较，它写无添加奶精香料，它感觉真的比较那个， 比较稍微 稍微生物性强一点。它的品质是乳制品含量 50% 以上，乳蛋白质含量 1.5% 以上，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哎、欸，我从小到大我都觉得那东西我没办法相信。 你说是包装上面写的？ 对，但是就是随着教育告诉我，可能就是你知道公民课啊，一些法律的相关日常知识会告诉我说，人家这样写就要负责任啊、嗯，他不可以乱写，他乱写会出问题， 会被告。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知道，就是其实这是要认真写，我就觉得哇，那他其实都写上去，那他这样子是不是也是很厉害？嗯、 那我这样讲哈，如果有听众啊，听众听到我们这边念的东西，觉得他非常可疑，然后调查了，决定去告他们的时候，欢迎你分我们一点你的诉讼费啊。没有、啊，开玩笑的，但我觉得尽量不要太相信法律啦。 耶。 讲这个不行，这可能要剪掉。 对，这个很辣。 好啊，益美奶茶内容量是600毫升，跟麦香是一模一样的、哦。然后它哦，这个只能放16天了、 啊。啊，对，它的那个保存期限就哎、欸， 对，所以它真的是有 深度。对啊，我们武汉肺炎的时候，这真的可能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实惠的选择了。 对，你在一个爆发的时候，嗯。去买一枚奶茶回家囤，十六天之后如果还在爆发状况，那些奶茶都不能喝了。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还是要提倡一个良好的观念，就是大家要自主啦，我们不要一次买太多，人家大家都要买啊、嗯，你隔壁邻居也要用，对，我们不要有那种就是特别囤货的行为啦。每次都要在这边跟大家劝诫一下。 这一瓶可以放到2月14日，可以放情人节 哦， 所以这瓶奶在情人节就过期了。如果把这瓶奶选为一个定情物的话，那你们的感情在那一天就彻底的过期了。 哇啊！ 益美奶茶的咖啡因含量有24.5毫升/100毫升，它比较高哦。 哎呀哎呀，还有它 比较高、 哦， 它高了4.5 啊。嗯，还浓了。 它最后有个注意事项，如有乳类成分上浮或茶叶成分沉淀为正常现象，请摇匀后使用。我来看一下、喔、它有没有沉淀啊？ 这其实就是担心消费者那疑心病很重。 会会会，我在烧烤店打工的时候，常常有人会说：“啊，你这烤网这样子夹子那么短，我手一直会被烫到。”他就叫你。你在夹的时候，你夹你那一边就好，你不要夹对面的、啊。把手放在烤炉上干嘛呢？嗯，欸，它没有沉淀哦，它颜色很清澈，它比麦香还要淡一点点，它像是比较没有晒那么黑的同学。哦，好，那我现在终于要来喝它了。 来来来来来， 哦，这就不一样了，它跟麦香完全不一样，它有一个非常重的茶味。 对对对，它那一个茶叶还是有一个实在的味道。 然后它奶的味道也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很单纯甜、嗯，它是一个 它有一个浓郁的像 cheese 的那种感觉， 哎哎哎， 对 cheese 的那个奶味，但是没有它的咸度， 对对对对，主要也是大家现在追求的那种很浓郁的口味，对不对？ 嗯、然后它水味非常非常少，它基本上你会喝到是茶跟奶，嗯，那我觉得麦香奶茶可能是更接近奶茶的一个。不然益美奶茶更接近奶茶， 对，稍微 对，但是麦香奶茶更接近我们所谓的饮料吧。 嗨，我们所谓 它是一个被淡化的东西，它像你不敢喝纯喝威士忌，就喝威士忌可乐 啊， 它是一个被淡化的东西，你不敢喝纯喝奶茶，你就喝麦香奶茶， 对，它可以让 你的茶被麦香了。茶被麦香了、嗯、下次有人说哎、欸，这个味道怎么怪怪，我就跟他说你被麦香了， 哎呀。嗯， 那讲到这个，我们这次的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文化通识课， 文化的通识课， 稍微解释一下文化通识课这个意思。文化就是很明显的 culture。 嗨， 通识课不是你选课那个通识课，我们这通识课要说文解字，要把它拆开。通是卡通的意思，识就是一种认识，所以是一个认识卡通，怎么去看卡通？ 嗨， 卡通里到底是不是像的通识课？ 对。就其实以我自己来分享，我就会觉得就是从小啦，在看卡通的时候，其实那是特别有想象力的时候。 啊，是小时候看卡通很快， 小时候看卡通是很有想象力，因为他是看着我不熟那个形象，不是我熟悉的形象 啊，不是你平常看到现实里面人的样子。 对，他不是真的人或者是什么，他可以更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卡通要锁定在低年龄层啊，可是你去仔细的看，其实卡通的背后故事内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作品是可以跟大家来介绍。 对，那我们先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我小时候都看神奇宝贝跟数码宝贝，那现在叫精灵宝可梦。 哎，是是是。 那自从它改名之后，我就开始对于神奇宝贝这件事的信仰减少。我以前看到就是我会觉得我在放学回家路上，我可以在转角看到一只海星星。然后我可以拿球丢它，我就拿了很多小石头假装自己在握着宝贝球， 对对对， 然后不小心丢到可能邻居的阿伯的时候就被骂。那后来长大也不是长大，长到一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搬到山上，这个梦就破碎了因为就觉得神奇宝贝不会住到这种地方。当然我现在长大有了 Pokemon Go 之后，我回家开呢，我们家是真的没什么东西抓啦。 哇！ 但下面的我们家下面的民宿非常多，他们应该是有付钱 哦。 对，在民宿 里， 对对对，我之前回家和沉迷那段时间，我在民宿竟然可以抓毒刺水母，太不合理。我们那边完全没有水， 山中， 所以毒刺水母一定出现哪里？民宿都有那种造景的小水池，它一定是养在水池里面的。好，讲太多了。那数码宝贝、神奇宝贝这些东西，以前在看的时候，它给我们很多幻想，而且他那时候就行销一些玩具嘛， 是， 然后对战机啊、卡片啊 对打 机这种东西， 这样子的东西。 他长大之后开始看了卡通就不太一样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大家都不准看的，也不是不准看的，我父母不准我看的，就是《南方四剑客》。 哎， 因为他说那会教坏小孩。 对对对对对，这特别是那时候的年代，我们是在台湾翻译的那个年代。 对啊，台湾自己的自己口说就是中文配音的， 是是是，对啊。 可是他们其实都有润化，他们都有把原本英文的润化。我长大之后看了才， 对，我长大之后看也是才发现到，就是其实说真的，他们台湾翻译的是真的是很温和，对 对，就是他们会把脏话改成的很奇怪，什么去你 妈妈担担面。 对对对对对，讲一些食物。 对对对对， 用食物来骂人，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情。我再怎么生气都不会说你这颗卤蛋。 对， 我骂他卤蛋，我个人是对于非常这个卤蛋是非常有兴趣，我会想吃的东西。我说这个人是我想吃他，这很奇怪， 很扭曲的情绪。 对啊，这很色情啊。 对， 那我是说你这根香蕉，这也不对啊。 是是是。 你要骂人就真的就是骂下去，不要说它是食物。 哦，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压抑的后果啦，那也是一种压抑的后果。 看到每个人都想吃，我们其实都中了丧尸病毒，还在潜伏， 潜伏期，哇，大家小心。 好，回到那个南方四剑客。 对对对， 对我长大之后就开始很爱看了。我第一次认真看南方四剑客是我当兵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无聊，然后又觉得有东西没地方发泄，然后就觉得发现看的那种讽刺的黑色幽默的卡通会得到一种解脱啦，就当他在嘲笑某件事情或当他在讽刺某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从那个讽刺的差距去感受到一个人性的可能。 哎，对， 反正哇，原来这样子讲也没关系， 没错没错， 然后我还很开心。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大家现在会看一些什么，就是一些地狱列车啊，对啊，跟那样子的情绪不是那么的像，但是那样子的情绪更速食。对，而我觉得观看动画它其实是一个更长时间 然后它是一个更有通道性的，它会让你借由一个一个的主题，然后去它经过透过讽刺，然后去让你感受到其实我们与议题没有那么遥远，然后我们也与这些事情其实它特格外的真实，去提醒我们这一点的世界的可能性的，还有你旁边的人的可能性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讲到这个他的那个讽刺，美式的那个讽刺，我觉得他那个卡通骚帕、Family Guy 这些东西带出来的那个卡通的那个讽刺文化，就是转变成我们现在最常接触到的东西，就像是迷因那样子。 哎，是， 它是一个用更 easy 的方式去告诉别人一个观点或一个看法。哎，那长大之后在看《南方四贱客》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这个东西或许真的不太适合小孩、因为他看，因为我都听音配的，所以我看的翻译也是直接翻译那个音配，他没有再稍加润饰。我发现有些东西是不太确定是给小孩看的，因为有点难理解。 对对对，他跟很多的当下的可能美国文化背景，对，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要怎么讲 比喻啊，我觉得是他们所用的比喻是有点难的。 对啊， 因为我在小时候看的卡通，他们我们习惯看的东西像神奇宝贝，他不会去用这些东西。 其实这我觉得这回归到欧美跟亚洲他们文化上的一种差异性，就是其实欧美在他们的视角里面好像会这样子普遍的去认为是卡通不一定是小孩子才会去看的东西，他们没有在一开始去思考市场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想作是规定在孩童或者是什么族群、特定族群，他们可能年龄层是更开放，他们可以专门给各种年龄层的人看都有可能，对吧？ 我有想过一件事情，是这种卡通，美式卡通，它其实能够被当作一些特定课程上的教材。 哦，我觉得这是绝对可 行，有办法去把它剖析，把一个标签啊，把一个它里面使用的标签去剖析，然后它给了你一个使用这个比喻的机会，让你自己操作。那你当然就可以使用它去分析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像是我觉得像是哲学系。有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卡通来讲，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带入。但我讲这话，哲学系的老师可能会不开心。 Hold on， 没错，跟我讲骚帕 啊。像近几年很红的就是 Rick and Morty。对，瑞克与莫蒂。那我最近刚好看完新的四集觉得真的是。没有让人失望，而且我发现他比前三季更有礼貌 啊。怎么说？ 我觉得他比前三季更为有礼貌的部分，就很像是，好像我们谈论到骚帕的时候，其实我们谈论到骚帕的时候，我们其实常会很害怕去跟要怎么讲太多的人去讲这个东西。因为他的讽刺性之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受，因为他常常会打到痛点。对，可是那个痛点是你的痛点，也会是我的痛点。其实它是整个动画要表达的东西，它是你的痛点，也是我的痛点。对，大家都是有彼此都有好笑的事情。对，它那个概念很像这样。那我觉得 Ricky Murphy 他就很有礼貌的东西是，他不直接去推这个鞋，他不直接告诉你说，哎 ，Yo bro， you suck， let me， you know， 你没有跟我那么一样烂，你没有那么就是。你懂我意思，他没有要去推人家到那个很紧张的地方。对，然后我觉得他最近就例如说他跟那个在讲龙的那一集，对，他最近有新的一集讲龙的那一集，然后就不跟他剧透。我觉得他在处理就是这个龙跟人缔结关系的这个概念上， 签的契约书， 对，他用这个契约的概念去讲人类对于现在他们渴望的事情的需求性，然后以及他们对于性的想象啊，对，就是关于我们大家对于不管是人跟人的关系好了，然后或者是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东西他并没有去针对什么问题，然而那一个空间我觉得他开放了一个 range 给大家，然而那个 range 我觉得是 他要在这一个空间上面讲这样子的议题的时候，还要怎么讲，然后讲的大家可以觉得好笑。 哦、对， 我觉得他在那个空间上面给的东西是 很有礼貌的。 我觉得他影射的东西其实还蛮大范围，我们可以从 最容易切入，就是他在影射一些 LGBTQ 的那个，一般现在当然是比较大部分是被接受了，但 是 针对那些不接受人的那种感受， 是是是， 可以透过去看到 Morty 跟龙缔结契约的关系来理解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其实是有点可笑的。 嗯， 就像摩提跟龙一样，他们非常的可笑。 对对对， 对，我觉得骚帕他最主要在执行的一个任务是告诉大家，你们当下最喜欢的东西、最令人讨厌的地方在哪里。 哎， 因为像这样，他会去特别去针对同志群体， 嗯， 特别去针对一些可能政治话题，或者是现在流行的网路，那个 U-Bike 这些 啊，对， 这些东西，对，然后还有节庆的带来的，然后还有宗教， 哎， 还有我们在打毒品战争这些东西， 文化习惯的也是， 他会去针对这些东西告诉大家，你们支持者应该要小心的地方是哪里？我觉得这很重要，这是一种批判性思考的展现，但他用非常幽默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对。 这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当做教材原因， 对，他可以告诉我们，哎，什么事情上面我们如果更注意到什么地方，他其实不会变得很糟。 嗯， 有人帮你把最糟可能产生的状况用一个娱乐的方式告诉给你。 哎，你在上课的时候又可以跟一些知名哲学家讲话作为一个呼应， 是， 就把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概念会比你平常单看到其中一个的时候更让人信服，因为它变得是两个共通的，两个共通的代表，他们发言出来的讯息是相近的， 是吧？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又稍微在这个资讯世界里面被提高了一点。 对，在资讯世界里面被提高。嗯， 那我另外有个我今天蛮想跟大家分享是，你知道《我的英雄学院》这个电影这个动画啦， 动画 在。中国跟韩国就是开始要被禁播了， 没有错。 那原因是因为那个它里面有个新的角色，那个角色的名字影射了那个他们那个日本的一个 核生化武器部队， 对 对，生化武器部队里面的受害者的名字的代称。 嘿，他们那个部队还有受害者的代称，跟发明那个生化病菌的那个博士的姓氏 啊， 对对对对对，志贺。 哼，然后就这个东西被大家，被中国的大家啦，中国大家就是说它是辱华， 是。 但我就在想说，这个辱华是辱在哪？我是不太懂啦。 对啊， 好，但不管了，这有这件事情，它会被这样的看待，除了我们从玻璃心这个角度去看他们的反应之外，我觉得最困惑的是这些人是不是？还认为自己正在战争之中，你为什么会这么对这件事情这么的反感，要把它拿出来揭自己的疮疤？ 对对对， 就是你是不是想在这一场战争中再打赢日本一次？ 哦，没有输过了，没有输过。 这是我非常困惑的一点。 嗯， 人家做卡通，你为什么要去阻止他用这个东西去创作？ 对，其实你看，我也会觉得他看到一个角度是这样子的，他们明知自己历史上发生了这件事情，然而他并不是把这个角色设定在我们一般所谓正邪二元对立中的正派。 嗯，是，他是新的反派。 对，他是新的反派，代表说他们正在警示大家。 是啊， 对，那个是一个，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在这个状态里面，没有，就是只有哇，那就只有是没有离开。没有感觉到自己输的人才会想要再去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是在嘲讽他们哦，对不对？ 啊，我觉得这可能要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说明更清楚，就有点像是看到这个会生气的人，是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你还未平息。 嗯， 但是我相信，在看我的英雄学院的观众们，根本他妈没打过二战啊。这个东西对你的伤害，就跟 你投下核子弹，你在你美国人在广岛投下核子弹，造成对现在在看我的英雄学院的人的伤害是差不多的。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东西。 是， 就我很少有看到日本人说你这个在写核子弹，你这个在写原子弹，你在辱日。 啊、对对对。哦、 但是 中国被一个简单的名字，在反派角色上的名字就被侮辱到了， 对，特别是要被找出来的名字， 对，这是一般人不会特别去想，你不去讲，根本不会有人去想，这是一个翻旧账的行为， 是是是， 而且这翻的比你还久，你出生前的旧账你也要拿起来翻、啊、我相信第一个讲这件事情的中国人应该是类似学霸的角色，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他知道这个名字、 嗯、 然后他看到有人用了这个名字，所以他非常的不满， 嗯，要来， 他是一个他在展现他自己的智慧啦， 对， 但没想到就是可能做了一件蛮蠢的事情，害现在中国人都看不到我的英雄学院了。这是一部好看的动画，它、嗯、里面传达的正向讯息 是是是， 比这个告诉人家辱华人还多。 对， 但是现在因为这样一个人，他散发他自己的负面能量跟情绪，导致整个中国看不到我的英雄学院。 哇、哦，那真的是。 了不起啊，我觉得这个人才是现在的那个啊，智贺啊，新智贺诞生在中国了， 哇， 动画杀手， 哇，真的是一个奇幻的国家，你创造一个反派角色就会有一个、哦、可以代表他的人、哦、我们在那边找得到。 原来是他，他就是不想要让这个人被看见、 yeah. 那我觉得我最后可以来讲一下马兰波杰克、啊、 好， 我最近看到的最近看完了一部就是 Netflix 上面的动画，就是马兰波杰克，他被大家讲的 说是比较忧郁啊，大家有时候看的时候会觉得看完心情不好， 是， 但我觉得他这次做的最后他在收尾一个动画收尾一个作品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是还不错的，他最后创造他最后一集，我 不去讲他的剧情，我讲一些他的概念、啊、他做了一个 Deja Vu 的画面，他但是两个 Deja Vu 的画面你是有点不一样的， 是， 所以你在看他在第一个 Deja Vu 画面是在片头出现，他跟另外一个东西叠在一起、嗯、那个东西让你产生了一些紧张感，但后面就开始继续他的剧情，你还 不明白那个画面是什么意思，那看起来像是梦境、 嗯、 因为他上一集是梦境嘛，然后再来到结尾的时候，结尾出现的那个画面就是你一开始看到的那个画面，但它少了一些东西， 嗯， 它就停留在那个画面，然后播了一首歌，然后就结束，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 嗯嗯嗯， 他用一个蛮潮流的，也不是潮流，就是他耐人寻味的方式创造了一个结尾， 是， 就是他结尾的片尾跟结尾的开头是一样的东西，这个手法在电影里面蛮常见的， 是是是， 那通常他会告诉你是有点像是全面启动那样的概念、啊、是一个永续一个轮回一个循环， 一层 那我觉得马兰波杰克他做的比较是，我觉得我理解到如何放下一个故事这件事情，我看完之后我不会觉得就是 很想念说再要回去再看一次或怎么样、 哦、 我看完反而更加去想说他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什么，他把一个从他把他的东西把马兰他象征的东西从动画带到了现实当中给观众，在最后的时候、啊、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惊喜的， 是是是 一个做法， 对，当我们可以看一件作品尝试跟观众有一个很直接的对 对，他某程度上用的一个被动的方式打破第四面墙 啊、哦、 嗯，因为他不会特意去讲，他也没有其实没有去强调 Deja Vu 这件事情、 欸、是， 这是我在看的时候去理解到 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 不同的观众他看到理解到的东西 是 一样， 是是是， 那我理解到就是、我觉得一个动画的这个东西它厉害就是它可以跳脱人的思维模式， 嗯， 它可以制造幻觉，这样讲、哦、电影特效这其实就是某程度上的幻觉， 是是是， 而动画电影特效的幻觉是附加在现实物品上的， 是， 但是动画的幻觉是完全的， 对，建构在一个， 对，就像 他们活在一个动物跟人共同生存的世界，他的制造幻觉就有点像，而且他的现实世界里面还有我们熟悉的角色、熟悉的人物， 是， 然后某些人变成了动物，某些人还是一如往常像人，对对对，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类一样。我觉得这是给了我们一个想象，就是当人跟动物和平共处，假设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这么做，然后动物进化成这个程度， 嗯嗯嗯， 它带来的一个世界竟然跟我们现在没有两样。 对对对，他在哇，他在挑战这一个落差感，我觉得很厉害。 对啊，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状态， 对对 对，动物们也是那样子，他们也有情绪，也有性格， 嗯嗯嗯， 他们也会去工作， 对， 他们也会跟人类产生感情。 对，我像我们之前可能，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马男那个东西，就像是在玩那种错误标签。 啊， 对对对对，就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她应该要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女生，但是她用一个猫的女孩 啊 去给她一个样子，那是一个错误标签的一种感觉。 啊，是。但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动保团体的话，我就完全可以把马男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教材，就是动物跟我们一模一样，没有理由去伤害他们。 对对对， 而动物自己会吃动物，他们在餐厅里面，就是狗开的餐厅里面卖热狗。这应该就是我在马兰里面感受到最强烈的一个东西啦。 是， 嗯，因为如果我曾经在想，就是如果马兰波杰克的整部动画都只有人类的话， 嗯， 他到底会有多无聊？ 哎，真的， 就因为他是马，让给了我一个机会了解这样子的一个人， 是， 不然我可能看到人的长相，我对他是完全不会起兴趣的。 那推荐一个这样子版本的动画，叫做什么？ 服是全家福， 服是全家福的福。 嗯， 这就是真人版，没有动物标签的马男波杰克， 有点像， 再暴力一点， 有点像。 我觉得从Real 的奶茶跟便利商店的奶茶，然后到文化选择的素食，然后到动画，其实是我们一个现在很好的途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它是很便利商店的，它是很快速，可能很直接的，到这大家的素食的习惯，就是哎，你真的偶尔想喝个奶茶的时候，你还是会把这个拿起来，然后胡乱灌一灌，然后就去做要做的事情一样，对。灌到奶茶了，但你有没有灌到文化 啊？的确，我觉得我喝麦香的时候，我其实平常不会想那么多。 对， 哦，我基本上平常不太喝麦香，我在喝的时候通常就是喝下去，然后去感受那个喝饮料带给我们的快乐 刺激感。对对对， 咖啡因啊、血糖啊这些东西，还有它一些很其实不太好喝的味觉， 真的。 对，但它很麻痹，我觉得它很麻痹， 麦香这种习惯感。 但我永远都不会知道麦香背后的文化是什么。我就算我知道，我在喝的时候知道熟悉的麦香最对味，麦香原来我们这么近，我都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在喝的时候也是感受不到我们近在哪里。你在我嘴巴里面是这个距离吗？还是发明麦香的人，他想要每个喝麦香的人都感觉到他站在他后面？原来我们这么近。 借由麦香进到你的身上。 对，所以当我们在看卡通的时候， 是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这真的太重要。 我觉得去试读媒体其实不简单啊，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分心， 而且花的时间突然就变很长，对吧？ 对啊，就是你要在看的同时去分析它，去解构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现代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可以帮助你更享受这个过程。 是， 你可以看，你可以回味的东西更多，你可以跟朋友讨论的更多，而不是就是说，哦哦哦，马男一直在喝酒，他真的很醉， 哦，有个人睡在他叫沙发。 对对对对，像我看的时候，我最先意识到就是那只猫啊，他把所有的 F word 说成 fish 啊， 哦 fish。 What a fish！ 对，他不会讲那个 F word， 、 yeah. 他就是说 fish。我觉得这个设定就是一个去解构他的时候很容易发现的亮点。 欸，对。 但如果我们很无意识在看卡通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把它当作他的台词，不会去想说，哦，原来他是把 F 特别会那样子的人，是 蛮有意思的。 对， 然后像我觉得 Rick and Morty 是当中试读上其实最难的，因为他把东西盖得更多层，他不是在讲很日常的东西。 就刚我其实也是一直很讲不清楚我的礼貌，我现在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觉得那礼貌是这样子啦，就也不能说礼貌，礼貌是我自己的用法，他是用一些很科幻的东西，我们都了解，对，但是他那个科幻的东西，他讲人跟人的关系其实更浓厚，他并不是在只是单纯的在阐述，他其实在阐述的是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别人关系价值观，他用一个祖孙的角度出发， 对，是， 然后不管是第一集他那一袋水晶，然后可以看得到过去生死与未来，对，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也好，还是他们是一什么到了一个只有蛇的国家，对，好几亿的蛇， 它像黑镜一样， 对，它像黑镜一样，它其实还是在讲人， 用一个我们遥不可及的方式去描述人的互动， 是， 就我觉得这个你举的那个东西有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解释这个东西， 是 就是 Morty 的那个什么遗忘游戏，就是他被枪抽掉记忆那一集， 对， 就你也看出来，你当你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可以把人记忆提取的时候，身为爷爷。看到你的孙子在痛苦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没错。 然后他们到，然后 Summer 最好笑就是 Summer 出来帮他们收拾残局，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就是一个家中女儿负责处理爷孙创造出来的问题。哇！而且他非常清楚知道该怎么做，就有点像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观看一个简单事情。他其实可以是什么？爷爷跟孩子在玩骑脚踏车， 对， 然后最后跌倒了，还是要有女儿来打电话，因为他们会在跌倒的地方吵架，就有点像是这样的东西，但他要用一个不一样的途径，用一个比较科幻我们遥不可及途径去把这件事情说得更清楚更有趣， 对， 用不同观点去看，他不只是在处理问题， 是， 对，他是一种哲学上的一个暗示吧， 我觉得真的是 文化，用我们用文化从饮料连接到卡通， 是 你在看的时候你应该喝什么你怎么样才会比较文化，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 对 体验啊，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试看，究竟是喝可乐看 Rick and Morty 开心，还是喝奶茶看 Rick and Morty 开心对，有点像这样，但看马兰波杰克还是推荐波本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啊，我们是 咖啡茶神 经 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们，拜拜 拜拜， 再见。